有什么不一样的？ 对词儿吧，对词儿， 唱半截满带对词儿的， 那是负责任。 你同什么人？我的儿粉喝完先去打雁。 还得老词儿没变， 干嘛老词儿啊？就这词儿。 有你的，有你的老词儿，还有你的。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错了，这第三句。 二句。 第三句。 二句。 三句呢？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一外。 这四一句。 三一句。 四一句。 三一句。 四一句呢？ 他一句不会。等我儿他到来，好把饭餐。 餐什么呀？ 就是吃。 吃吃不就完了？这个人得 说吃不够折。 哦，就得说餐 餐， 我吃餐一样。 哎， 对了，那 是叫板。 对了，等 会儿。 对了，是哎呦，你再来了，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懂。这回干啥呀？不是你头一什么来着？头一 我的儿， 我的儿那份和碗，对不对？对不对？ 对对呀、 啊！他前那去打，哎，开始握鱼哎。天到了这般时，他不见回呀还，蒋生儿我坐之在那窑门里呀。 出去，窑门里呀、 啊。妈， 外 里 里外。 外边冷 冷啊，冷也是在外边。 那要了门外呀，当我的儿啊，一个俩仨。 那数数的 是什么呀？ 那呀，哎， 单一个的 谁唱的？ 你们说吃餐一样， 不对，非得说餐。 依你吃西餐， 你长了牙口了吗？来， 晕，晕， 我的枪，怎么了？枪，我的枪，我的枪，我的枪，我的枪，我的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枪，枪，枪，枪，枪，枪，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你叫马呀？我来马同事，我多精神呢。 不对，我叫碗呐，该你拉弦，我唱了。 没我事、啊， 没你事， 吃西餐。 大 声 的，啊来！ 大袋，咚个里个咚，咚个里个咚，个咚，咚里个咚的咚。 雪人， 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个咚，咚里个咚的咚。 雪人。我告诉你，打住，该我张嘴了。 你这是把我打住了、啊？ 哎， 我以为是我拉其次。 别吃的太多了，该拉了。 好，好，好， 妈来。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雪人归做此事，太乙的端。见呐，他 那哪里个老弟子啊？ 正催马有关闹，哎， 倒霉德行。 求婚的呢？求你那倒霉样，我跟你求婚呢？ 我说什么呀？ 你该说了。华丽华丽，这位今夜访路不走，是你这位火啊？ 阿欢， 坐起。 对。 阿欢， 别忙，打扫起来。 阿欢，丽华丽，这位今夜访着大路不走，是你这位火。 请问打扫此是什么所在？ 这是天津卫呀。 你外是天津卫不是？ 我知道。你怎么说什 么？这词儿不 足。你来晚来了。 什么意思？ 龙门君。 哦，龙。 坐下。啊，坐爷们。打扫起来尽力。 啊，换力换力，这句话的大路不走，是你之火。 你们打扫此是什么所在？ 这龙门君。大王桌 哪？ 大王桌， 别逗了，大王桌的喝动了啊！心残破，这有错吗？这个 我知道，啊、戏里边的大王桌， 哦、大王桌， 大王桌，大厅一人打扫，可从知晓？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你不认得呀？认得，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啊！ 全认识， 有名的便，无名的我的那个捅破的那个大大的不明白的那个。 真笨，你有名便知，无名便晓。 区区此人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黄河了。 你这个倒是有名， 有名便知多些，有名不言嘛。 离婚了，离婚了。 是庄里 大王庄， 大王庄大厅一人打扫，可从知晓？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比起此人大大有名， 但不知他们哪一家呢？ 虽然贵知其名唤也无实话。 你们那里为唤我？ 真那是 咱知不道哎。不然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魏文亮、魏文华合说的《汾河湾》，大家可能都感觉到了，这一版的《汾河湾》是相当的火爆，而且呢，与我们印象中的其他演员表演的《汾河湾》在包袱上有不小的差别，有许多的独到之处，尤其是夹着姐弟的特殊关系，在表演上多处能感觉到有和姐姐撒娇的味道在其中，可说是一大亮点了。而姐姐魏文华的捧哏是严丝合缝，起承转合相当成功，对弟弟魏文亮的挖苦也是有深有浅，整段中都有着一种恨铁不成钢却又拿他没辙的劲头，